佛经剧化故事，叫做《阿弥陀佛》，请各位欣赏啦。 嚟、啊、大家埋嚟，大家埋嚟，坐低听佛陀说法。诶、啊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 系啦，系啦，大家坐埋嚟啦。 好好好， 呢个机会系好难得噶，能够听到佛陀说法啦，真系好难得噶。 太太啊，呢度有凳仔啊，坐啦。 哦，福妹，你担凳俾我坐啊？ 系啊， 唔使客气咯。你已经嫁咗，就系人客嚟噶啦。 哎呀，咩咁讲啊，太太？我福妹仍然是太太你的下人来的。 哎呀，不要这么客气啦。你来啊，福妹，我带你见佛陀啊。 哦， 佛陀、啊、我带福妹来见你啊。福妹，这位是佛陀，叫声佛陀啦。 佛太太啊，佛什么话？ 佛陀啊。 哦，佛 施主，你好嘛？ 太太啊，个佛问我啊，我点答啊？ 傻女，佛陀问你好嘛？咁你又话多谢佛陀，我托福几好，咁话啦。 哦哦哦，多谢，多谢佛佛啊佛陀，我阿福几好。 哎呀，傻女，话托福几好，唔系阿福几好啊？ 几有趣啊！ 哎呀，福妹个人系笨笨顿顿啊，冇乜精乖啊！大家唔好理佢，唔好理佢啊！埋嚟坐，埋嚟坐啊！埋嚟坐， 好好好。 佛陀，今日我容师真系好好彩，请到佛陀大驾光临。接受供养，又得到佛陀应承为大家说法，真系多谢晒，多谢晒！大家一起多谢佛陀啦， 多谢佛陀。 各位事主，多谢你哋供养，难得大家发心听佛法，系你哋识得修福。 啊，系啦，佛陀啊，你今日为大家说法，想讲啲乜嘢呢？ 我今日想为大家讲下。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哋都未曾听过呢位佛嘅故事嘅我哋好中意听啊！我哋真系好中意听啊！ 咁我讲俾大家听，众生都有觉性，有啲系学小菩提，成为罗汉或者辟支佛；有啲学大菩提，成为佛陀。早已经有好多学道者成佛啦！ 哇，原来咁好噶！ 有一位佛系叫做阿弥陀佛嘅。 哦，系啦，佛陀啊，阿弥陀佛系乜嘢意思啊？ 阿弥陀佛系无量光明、无量长寿嘅意思。 哦， 佢系极乐界嘅净土大主持。 哦，佛陀啊，咁净土系点噶？啊，好干净噶，系嘛？ 系，净土系好干净，系有善心嘅人士聚集嘅好地方。嗰啲人已经将贪、嗔、痴呢三种不良嘅情绪降服，最低限度都暂时控制。因为人心清净，所以国土清净。 哦，佛陀啊，咁净土环境啊？又是怎样的？ 净土环境很华丽庄严，人间的富贵都比不上的。 哦，佛陀，那譬如是怎样华丽庄严呢？ 净土是黄金为地，有用金银七宝装饰的楼台，宝树排列成行，宝花异彩缤纷，还有七宝池，池里边载满八功德水，池内生长大朵莲花，芬芳扑鼻。 哦，咁有冇嘢听噶佛陀？ 有，净土有悦耳嘅音乐，当微风吹过， 啲宝树就会发出声音，好有韵律，成为微妙音，好似系百种千种天乐一齐鸣奏，非常和谐。凡系听到嘅人，都会产生一种清净嘅意念，心开意解，自然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噶啦。 哦，乜真系咁好噶？系啦，佛陀啊，咁净土有几多人呢？ 净土嘅人亦都系光明长寿嘅，其中好多声闻性嘅罗汉、大圣菩萨，亦系无量无边。一转生成佛嘅圣众，更加多到计唔出嘅。 佛陀，净土好成咁，我哋有冇份去噶？ 施主，净土系人人都可以去嘅，只要肯发心，肯立志往生就可以去到噶啦。 咁真系好啦，系啦，佛陀啊，去净土要有啲乜嘢条件咁噶？ 系啦。 去净土只要有福德善缘同埋一心念佛咁就得㗎啦。 原来係咁嘅。佛陀啊，我哋好多谢你嘅开示，今日听到阿弥陀佛真係令到我哋茅塞顿开，真係好啦，真係好啦。 佛陀，如果冇福德善缘又点算好呢？ 施主，福係自己修得嚟，善因善缘功德无量， 咁真系好啦，真系好啦。佛陀啊，今日暂时就讲到呢度先啦。佛陀啊，你休息一下，饮杯茶啦。 系啦，系啦。 喂，福妹啊，过嚟啊。 吓？ 过嚟啊。 哦，炳哥，乜你嚟咗啊？ 系，我哋扯啦。我有啲紧要事要同你讲啊。 哦，等我话俾主人婆听先。 唔使啦，唔使啦，走先啦。一阵间你翻转头先至话俾佢知都未迟啦，我要启程去狮子国啊！ 吓，等阵你就要去狮子国啦？ 系啊， 咩咁快啊？今朝你都冇讲嘅。 今朝我都未知噶，正话七伯嚟通知我，佢话有只船咧等阵间开身，啱啱啊多咗两个位，七伯话叫我搭呢只船。 啊，咁贫能噶，未执行李噶噃。 唔使啦，唔使啦，仲使咩行李呢？执两件洗水衫咪够咯。如果唔搭呢次船啊，都唔知等到几时先有船开身啊。 咁好啦，翻入屋子讲啦。 行啦，闩门啦，闩门啦。唉，其实我都好唔想去住噶，剩低你一个人喺度，又冇人照顾。我都好放心唔落嘅。 唉，讲嚟做乜啦？话去就去咯。 唉，做生意嘅嘢你知㗎啦，样样都要讲先头㗎嘛，执输就唔得㗎啦。如果呢水船唔去呀，话唔定买唔到平货返嚟添。 讲咁多做乜啦？总之係去去啦。係啦，炳哥啊。 啊、 你吃了饭未噶？ 吃了饭啦，我同七伯一起吃嘅。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七伯咧仲拎咗一扎龙眼嚟添。嗱，你食啲啦，食啲啦。 再喺度先咯。 哦。 啊，炳哥啊，我头先撒紧镬水俾你冲凉噶咯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喺只船度又冇机会冲凉，啱啦，啱啦，啱啦。 喂，炳哥啊，坐船去狮子国有几远噶？ 都几远下噶，要搭乘三日两夜船先可以去到噶。 哇，咁耐噶？ 嗯。 哦，咁嗰只船喺河度噶咯噃？ 咩河啊？ 啊？ 去狮子国咧要经过大海嘅，唔系河啊。 大海？ 嗯。 系几大噶？点解狮子国浸喺海水度嘅咩？唔会沉噶？ 狮子国咧喺海度嘅，系山国嚟噶。 喂，炳哥啊，咁嗰只船喺个海度蒲蒲下，有冇危险噶？ 冇危险嘅，点会危险呢？诶，唔好谂埋咁多呢啲无谓嘢啦，我冲凉先啦 吓。唔系啊，我听闻人讲话海嘅水好大力噶，究竟系唔系啊？ 海水呢有时是会有波浪的。啊，是啊是啊，波浪真的很有力的。 我好想知道隻船在海水那里泡泡下是怎样的。 哦，你好想知道咩？ 啊， 咁好容易啫，我即刻整俾你睇下。等我打开个镬盖先吓。嗱，而家呢镬水滚紧噶，系咪？ 系啊，啲水滚滚下，啵啵啵啵咁样啊嘛。 嗯，当海水波涛汹涌嘅时候咧，就好似镬水滚紧咁样啦。 咁嗰只船点啊？ 只船点啊？ 嗯。 啊好，你等阵吓。我搣粒龙眼俾你睇下，搣开佢先吓。嗱，我就当呢个龙眼壳咧系一只船。 哦。 嗱，而家真系喺水上边吓。 嗯。 你睇住咯噃。嗱，系咪啊？几得意。 系啊。 蒲下蒲下咁。 几得意啊？喂，炳哥啊。 嗯。 唔系几得意噶噃，你睇下，啲水氹氹转咁样，抛高抛低。哎呀，整个龙眼壳浸咗喺水嗰度咯，沉咗落去啦！ 大吉利是啊，真系，都系唔好俾你知道呢啲嘢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而家去冲凉先吓，拎个桶嚟俾我滗水啊。 哦。炳哥去了整个月都没有消息的，唯有念下佛去咯。昨天我去见佛陀，他叫我念下经，念下阿弥陀佛。 你念阿弥陀佛呢，多少不拘的，那你就会静心，你丈夫阿炳亦都会得到护佑噶啦。 唉，念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成扎龙眼壳龙眼咪倒泻晒喎！哎呀，捉翻佢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乜嘢？阿弥乜嘢？激死人了，整地龙眼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龙眼佛啦，阿弥陀佛，佛，我念了咁多日经，阿炳哥都仲未翻嘅， 人哋咁挂住佢，佢都唔翻嚟。唯有再念经去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龙眼佛，保佑阿炳哥平平安安，最紧要佢只船平安啊，阿炳哥。阿炳哥， 开门啊！开门啊！福妹，开门啊！ 边个啊？边个啊？ 阿炳啊，快啲开门啦、 啊！吓、啊，炳哥，哎呀，真系你翻嚟啊！ 系啊系啊，闩翻道门先啦、 啊。哦，诶，乜你忽然间会翻嚟噶？ 真系好彩啊！我几乎冇命翻嚟见你啊！ 点解啊？ 咧，我呢次啊买咗啲货，咁啊搭船翻嚟啦。唉，点知嗰日咧寻风大雨，波涛汹涌，嗰啲浪啊好似山仔咁嘅。我哋只船沉咗啊！ 咁你点算啊？ 吓，咪跌咗落海咯。当时我揽住块板浮下浮下，睇白冇命噶啦。 真系危险啦！ 唉。点知咁好彩，有一大块好似山仔咁嘅嘢，排山倒海咁浮埋嚟。于是我当时就搏命咁扑埋去啦。吓，居然成块木牌咁样嘅，晾住我喺上边，仲将我浮埋去岸边添啊！ 系啊，咁就救咗你咯噃。 系咯。 哦。 咁我啊上咗岸啦。当时我啊慢慢睇清楚嗰啲系咩嚟啦。 咁。 你估嗰啲系咩嚟啊？ 系咩嚟噶？ 吓！哦，原来系一大堆，一大排，好似一块大地毡咁样嘅龙眼核嚟嘅。 哦，原来系龙眼咪救咗你啊！ 系咯，你话奇唔奇怪？ 咁、哎、啊，真系灵验啦！ 吓，你讲乜嘢啊？咩灵验啫？ 呢，我时时念龙眼咪保佑你咁啊！我啊不停口咁念噶。 吓？咁都有嘅， 系啊！ 施主，你虔诚一片，一番心香，感应龙天护佑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 阿弥陀佛。